湾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乔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这个时节大家要合理安排生活和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除了多喝水、多吃新鲜果蔬之外，还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的食物，比如莲子、百合等。注意消暑，出行避开正午前后时段，外出避免烈日暴晒，在室内保持环境自然通风，常备藿香正气水和风油精等解暑药品。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尽管一年中天气最炎热的七月下旬刚刚到来，但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暑期热效应已经十分明显。今年七月以来，中国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邪不压正》《动物世界》等票房增长迅猛。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电影市场单日票房超过2亿元人民币，其中部分周末的单日超过了4.5亿元。展望今年暑期档的后半程，八月还将有《碟中谍六》《巨齿鲨》等大制作上映，同时也有在戛纳获奖的日本影片《小偷家族》、电影版《爱情公寓》等情感类话题影片。加上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排映更加密集，业内人士预测2018年暑期电影票房整体崛起的趋势向好。适合暑期合家观看的动画电影《神奇马戏团》正在上映中。据了解，这部电影是由动画电影《花木兰》的导演托尼·班克罗夫特和《寻梦环游记》的形象设计师卡特·古德里奇联手制作的。故事围绕着一个有中国杂技团加入的马戏团展开。电影的配音阵容也很豪华，不仅有史泰龙，还有《指环王》里扮演甘道夫的伊恩·麦克莱恩以及艾米丽·布朗特等知名演员。此外，这部电影还曾经获得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提名。继续来关注电影方面，由沈腾主演的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将于本月27号上映。由市之玉和执导、中川雅也、安藤英、松冈莫优等主演的电影《小偷家族》将于8月3号在全国公映。由马楚成执导、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林子祥主演的电影《欧洲攻略》最近发布了定档预告和人物海报，将于8月17号在全国公映。电影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悲伤的消息。日本著名编剧桥本忍近日因肺炎去世，享年100岁。桥本忍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电影剧作家之一，因为编写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而名噪影坛。这部电影在1951年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以及第2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桥本擅长将恶与善、爱与恨等对立概念巧妙融入作品，探究人类的本质。他还曾和黑泽明合作了《七武士》《生之欲》等8部作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直门北大街和德胜门外大街的进京方向车多，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周一我们来到书房板块。在居家生活的书房这个空间里面，当然免不了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书房的功能就是读书。今天我们继续跟邵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聊读书这件事儿。首先欢迎我们的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邵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 大家好。 今天呢两位要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读书啊。很多人说这个小孩儿总感觉好像一直在读，但也没有读进去。我们以前老师好像和家长也经常会说，说我们自己也好，说部分的学生也好，你说你书一直在读，怎么没有读进去？这个读进去的概念，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就真的是懂了吗？还是说，有一些孩子可能真的是，就是在那儿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这个读书这件事儿？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孩子啊，他的心智成熟的程度是有年龄阶段的，就是0到6岁之前，我们的孩子其实呢，在教育过程中也会给他讲很多的绘本啊，包括呢，我们让他阅读一些唐诗，特别甚至包括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让他读一些国学的经典、唐诗这类的内容呢，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我们做的事情叫大量输入不求甚解，就是说孩子真的他的心智成熟程度在低龄的年龄段，他是不可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但是这些大量的信息输入呢，在他未来人生过程中是他的一个巨大的知识储备，他会慢慢的全部都慢慢会充实他的人生。也有人说，就是像孩子低龄的阶段，我们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让他阅读《红楼梦》，他是完全无感的，他是没有这种情感的感受力的。孩子一定要到他的第二性征发育的时候啊，他才能感受到丰富的人的情感。孩子在小的时候对父母大部分是依赖，包括对周围的情感也是一种依赖的情感，他丰富的人生阅历要。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这个孩子在小学阶段、初中阶段要给予他大量的知识量的阅读。 这个就是量和他到底有没有理解，这个中间 对 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 现在也确实很多的家长很想希望孩子能够通过暑假的时间，毕竟很长嘛，对吧？又不用就是一整天都到学校里边去坐着的情况下，说你要不然再读一点书啊，读一点。但是呢，那小朋友嘛，总是会有一个疯玩的心，静不下来读，这是一方面；读不进去，这是第二方面；第三，读得很慢。哎呀，这个事儿今天我们两位老师都要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到底读什么样的书啊？读的速度，如果说真的把速度提起来了，质量还有没有保障？以及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会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1到9年级的书目的推荐啊。但是刚才李爱玲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网上也都能找到一些书目的推荐，这靠谱吗？我们在网上找的？ 有2018年就是清华附小的窦桂梅校长，这位老师是咱们全国的特级教师，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老师，在语文教学上边非常有权威性的，所以他们推荐的书目，我觉得是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 哦，大家可以去在网上去搜一下， 对， 2018年 清华附小推荐的这个1至6年级必读书目， 哎，这个里边因为很多啊，刚才 对， 艾琳老师就说因为特别多， 它很清晰，它分1年级上学期、1年级下学期，一共12个阶段。 哦，这个您算过吗？比如说这半个学期，他给的这个推荐书目，理论上孩子是可以在课余的时间读完的。 其实就是看学校老师的这个作业量，以及孩子平时养成的这个习惯、学习习惯了。如果老师留的重复性的作业少，孩子的学习习惯又好，那么这些书目是应该能够读完的。 你看，这个就又回到了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读的快不快啊？速度怎么样？第二，读完了理解了吗？ 对 啊，只是翻了一下，然后记住了大概里面人名啊、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完全没有理解，可能他也看完了这本书。还有作业量，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对， 以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的说过了啊，这个作业量的事儿，包括，怎么能够让孩子尽量的集中精力，快速的把它做完啊，不是坐一会儿玩一会儿，那你肯定是怎么都觉得这个作业量很大。 对， 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我们乐享生活，然后以前两位老师啊，我们上面金泰的两位老师来的时候就讲过这个做作业效率的事儿，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重复了。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读书，孩子读书的事儿，其实这个读书啊，不仅仅是孩子给孩子们建议，我们大人其实也可以学习这些方法。 是的， 啊，我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难懂，你知道吧？就它不是小说，它可能是哲学方面或者怎么样，就有点晦涩呀，就是哎呦这个词儿就真的很难，就永远。睡前永远停留在前十页，明天想看第10页，忘了前面讲了什么，又从第一页开始，永远停留在前十页。这大人也会有这个问题，今天两位也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下。好，我们要讲方法了。今天呢，如果大家想替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像我这样啊，替自己问一些这样比较有一些晦涩的书，有一些我们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书，但真的。不论是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啊、阅历的增长，还有就社会上面的一些压力吧，因为这些书你可能必须要看啊，对你的专业呀、对你的这个职业会有一些好处的书，怎么能够读下去，快速的阅读，同时还能保证质量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微博上面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啊，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你看，就是大人读书啊，确实也会有各自的一个习惯。说读书会带来好的心情，我们微博上的朋友说，爱上读书，一目十行我是做不到了，但是这个文字的香气要慢慢的品味。我读书很严谨，一字之差就会有失误。它是属于就是每个字每个字每个字我都很认真的，慢慢品味嘛。我们之前说一目十行，在微博的预告里面会提到这个词。第一，一目十行真的可以做到吗？第二，和他这个慢慢品味啊，他很喜欢这个感觉，包括他很怕漏掉一个字儿，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误差，这个之间会冲突吗？ 我跟您分享，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一目十行，只要这个成人孩子认真的学习，都是有方法，全部都可以达到。不是说一目十行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达不到。 是特异功能。 对，它不是特异功能。甚至一目一页 都不是特异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这个和用心去品味书中味道是完全两种方法。 嗯， 就是一目十行的我们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应对大量的考试，比如说我们的会计师考试、律师考试，比如说我们的中考、高考，那么大量的知识性的内容瞬间的快速输入，或者是一些应急情况下的使用，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但是当你想放慢节奏，因为这种时候是需要我们大量的集中专注力，大量用脑，就是大脑会觉得很累。但是当你想一个字一个字去品味书香的时候，那你就是完全心态放松的另外一种状态。那么是我深深的体味书中意境，然后身心放松的一种感觉。那么跟我们说的用方法去急速阅读一本书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我学习了这种快速阅读的方法，那么即使你慢慢品味书香的时候，也会比没有学过的人快很多。 嗯，这是两个读书的目的。 嗯 啊，好像我们要到达的彼岸到底是什么？ 嗯、 啊，如果是一个还是要应对一些考试类的，这不单单是我们原来好像在读书阶段才会有考试。刚才张丹老师说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大学生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学呢，平时你真的就是在慢慢品味啊，就有一搭没一搭的看呀，想自习就去呀，不想自习就不去。但到期末考试那所谓的考试周的时候怎么办？基本上就是一天一门，一天一门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 啊、考完了就赶紧扔掉，赶紧扔掉，因为不能挂科。哎，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一目十行，甚至一页。啊，一目一页的这个方法就要派上用场了。 是的， 嗯，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我一目十行，一目一页，我就这么快的把它翻过去了，真的记住了？我再问他，他是理解的记住吗？ 是的，它这个也有两种方法。 嗯， 一种呢是我们脑科学潜能的方法，是让孩子形成拍照的记忆，然后大量集中专注力，把书画面的内容迅速过。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就是我们三国的时候都听说过张松，他有过目不忘，然后看了一整遍之后呢，他立刻就把内容完全复述出来了。 嗯， 那么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其实他在这个当下是急速集中他的专注力，在这个时候呢，他把整篇文章的内容就像照相机一样拍过，在他心里面呢，这个画面急速集中专注力的时候，他在心里面会把这些内容在心里就像图像一样重新出现了。人的专注力在特殊时间进行开启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的。 嗯， 就是刚才看过全部的内容像照相一样在心里全部都出现了，我们看到它好像是过目不忘的，但是呢就是看过之后它就能给你复述出来，而且这种以图像形式储存在大脑里面的记忆，那么它是持久的，很久之后这个画面还依然可以被它调取出来。但是如果说呢，另外我们的一种应对考试的这种快速阅读的方法，那么它呢就是让我们极快速的阅览，其实也与这个是有关的。那么但是有可能会存在我们快速看完了之后大量信息存储，就是也有可能会存在遗忘的情况。这个另一种就是我说的技巧类方法的训练，它是一整套科学的如何训练孩子或者成人去极快速的去阅读内容的一整套方法。 嗯 啊， 刚才说的这个拍照，李老师， 嗯，是我们右脑啊，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它是能以光的速度，以光的速度去处理进入到我们大脑的信息。 我的脑子这么好使呢？ 嗯，然后那个右脑， 我都是荒废了它。 我们的大脑能够阅读40亿本书，能够读完20个博士。如果我们真的开启了我们的大脑，所以说当我们的右脑就可以瞬间的能够把握整体，然后可以凭直觉去修改和屏蔽掉那些错误的信息，把正确的信息加以处理。 哦，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不谈说我是不是天才，或者是哎这个，就是在大众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我们的右脑都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的。 对，我们右脑是有这种能力的，只不过就是我们长时间以来我们不去开发它， 我们从来都没有开发过它了， 哎，我们不去点燃它，因此我们就浪费了。 刚才两位老师形容的这个，我们把右脑的这个功能调动起来，然后我们用拍照的这样一形式去读书，艾琳老师说可以以光速 去处理进入大脑的信息。 哇，这个听起来我们还是可以超过机器的。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怀疑说这个孩子快速的去翻书那么快他能够记住， 对，假的吧， 能够 大家觉得说 他能够理解吗？他是能够去记忆和理解的，但是只不过由于他可能现在年龄可能比较小，他可能不能够用他的语言正确的去表达出来他所接受的这些知识和他的认知理解，但是呢这是一个大量的输入的过程，当他到了那个年龄阶段他会自然输出。 哦，而且那个拍照的方法呀，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教孩子来读书，我们会给他一个卡片，哎，然后过一会儿呢，让你把这个卡片上面的东西，不管是问你还是让你填下来，在这另外一张卡片上去。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死记硬背的那个阶段呢，是，哎，你拼命的想说，好，我背过这个词儿，我背过这个词儿。但是人家如果是用卡片式这种记忆方法，他就直接掉出来，然后就抄一遍，是这意思吗？ 因为我们记词儿、记字的时候用的是左脑，而记图画的时候用的是右脑。 好可怕，他就感觉在作弊。没有，但是就是这么神奇，我们的右脑，然后就这个图像就已经自然的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像投影一样。 对，右脑的记忆能力是左脑的100万倍。 就可以写下来。 嗯， 我们为什么老想着开发左脑？就是我们能不能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开发右脑？就是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了，怎么样可以开启12岁男孩的右脑？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点方法？哎，很具体了啊，我们有年龄啊，小男孩，哎，这个，但是分男孩女孩吗？ 不分 啊，不分。好，行，你这个描述就不用那么具体。12岁的小朋友。哎，这个年龄段还可不可以开发右脑？方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了，最好的方法肯定是需要找到两位老师这样专业的。我们今天在下半段也在节目当中稍微提示一下大家，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回去试一下，看一下孩子的转变和反应，好不好？我们用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哎，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向两位老师提问，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说，哎，我很具体，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读书慢啊，写作业慢，他卡在哪儿了呢？也可以把你的问题详细的在微博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半时段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回答，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八，酿酒篇，装出来的功夫。装赠，白酒酿造工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能够直接影响白酒的品质。汾酒装赠运用的是簸箕，是用藤条或去皮的柳条竹篾编织而成，是一种血肉之躯与自然草木之间的和谐互动，自有一份温情在其中。在我参观的酒企中，坚持用藤条簸箕装赠的并不多，多数用的是冷冰的铁锨。酿酒师傅解释说，相较于铁锨，簸箕在控制酒胚厚薄、轻重以及转角方向上更加灵活，而且操作起来把式讲究多，复杂细腻，动作连贯，一气呵成，符合中国白酒传统生态手工酿造的要求。如此来说，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坚守，汾酒严谨细致，深入到位。汾酒人在装赠时都会遵循一个口诀，即轻洒、薄铺、气上匀。据大师傅介绍，装赠有3种境界。第一种，见气装赠。装赠工跟着气走，在气升起的瞬间将酒胚洒上去。第二种，见潮装赠。气在即将升起时，酒胚会呈现潮湿状态，装赠工在气还未升起之前将酒胚洒上去。第三种，气随我行，这里的我是指装赠工，气会跟着装赠工洒酒胚的方向走。拿着簸箕的大师傅大约40来岁，身穿浅灰色的工作服，他旁边是位年轻的小伙子，身着同样的工作服，手里拿着铁锨。

对， 孩子能看了我怎么办？ 对， 完全追不上孩子的步伐了。所以我们这个思明在问说怎么开启啊成年人一个33岁的人的右脑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待会儿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还有更多的关于开发我们的右脑啊，让我们阅读速度变快，以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找到张丹老师、李爱玲老师来培养我们这个开发右脑一目十行的能力呢？下面时段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微博上面提问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到底几岁可以开始学，很多家长会很困惑，3岁开始，5岁开始，8岁，6岁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进行这个阅读方面的阅读速度的开发了？ 这个阅读啊，我们今天主要谈速度。其实呢，在速度之上呢，我们说做什么事情呢，都应该先有一个做这个事情上的一个正确的品质，一个心态，一个习惯，其实这是应该是首当其冲的，然后我们再谈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关于阅读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说最好的开始呢，其实在妈妈怀宝宝的时候 就开始 就应该有良好的胎教。现在好像对教育越来要求越高了哈，那我们大家都想生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全能的宝宝，那其实这个在胎教里边就应该有，胎教里边这个妈妈就应该有意的去阅读啊，然后跟这个肚子里的宝宝去对话呀等等。那么当你的孩子生出来之后呢，绘本就是读书。为什么现在我们家长说孩子到了该读书的年纪了，我们家长会说孩子老师他看书啊，但是为什么看完书不会写作文啊，为什么看完书语言还那么干瘪呀？那是因为认字不等于看书，认字不等于阅读，就是孩子方法没有掌握，根本其实孩子不懂如何去阅读，然后我们堆给他面前一大堆书，那是无用的。因此呢，从孩子最小的时候，当孩子生下来，每天妈妈跟孩子去对话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语言的规范，就要拿着一些绘本给他去讲。那么等孩子能够坐在妈妈怀里了，那个小手能够去碰书的时候，我们再给孩子讲绘本。因为这个阅读啊，跟孩子大脑的发育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它主要的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去阅读，共同的亲子阅读的时光，其实是对孩子的那个额叶产生强大的刺激。那个额叶它是做什么用的？它是加工记忆，对于我们语言的表达以及我们精神活动的特别主要的场所。所以呢，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从你想要这个孩子，你怀上了这个宝宝就要开始。然后到他小的时候的亲子阅读，读绘本，然后到他慢慢开始认字了，能够读带拼音的书了，那怎么指导孩子去读书，以至于到后边孩子完全认字了，他的识字量能够自主读书了，这都是一个一个慢慢的过程。那么其实在孩子小学读书的时候，那会儿我上班的时候啊，我要求孩子读书的时候旁边是要放字典的。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刚才有一个第一个朋友所说的啊，那个读书的时候对每一个字啊什么的，一字不差呀，每一个字都要深刻的体会呀。其实我还有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其实孩子在大量读书之前，我那会儿建议我们的孩子要背词典。我愿意让孩子去背词典，因为背词典能够解决很多你对字的不认识以及词的不理解。如果这些功课都伴随着你的读书过程，或者在你读书之前都做了的话，那么对后边不管是你没有方法按照普通的读书方法也好，还是说你有了快速阅读的方法也好，那能够极大的提高你的阅读质量。 就是这亲子阅读啊，我们说胎教的时候听起来也很像亲子阅读，是不是？而且是跑不了，不想读也不行，一起亲子阅读。这亲子阅读真的是从你开始孕育他的第一天你就可以开始了啊，当你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天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的。那我们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孩子就可以进入到刚才我们说的，我想要培训他变得一目十行。因为前面的亲子阅读还是我们一起来读绘本，有一搭没一搭啊，然后你今天没有理解没有关系，明天我们再读一遍可以再理解。 进入到一个好像需要他加速的时候，这个年龄的阶段在哪里？ 八九岁吧。 对， 八九岁的时候 有基本的识字量， 对，能力好的孩子八岁可以开始，能力差的孩子九岁十岁开始。 嗯，那就基本上到了小学的二年级三年级以后、 对对对， 我们可以家长们再考虑这个我要变成一目十行一目一页这个事情。前面就是刚才李爱玲老师说的，哎，我们要做好亲子阅读的这个问题。嗯，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广告时段也有朋友说啊，那我孩子刚三岁半啊，这个我有没有可能现在能够做点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往这个全脑开发右脑上面我们自己努力啊，在家里边做一些什么样的小游戏可以吗？ 可以啊。一个是就是说给孩子看图片，看图片，图片的内容不要过于的复杂，比较清晰的图片让宝宝看上十秒钟，然后呢妈妈可以去问他，拿另外一个跟他这纸差不多的一个白纸问他，你指这个方位，刚才你看的那张图上边这个上方画的是什么呀，左上方画的是什么呀、中间画的是什么呀，比如说中间那个宝宝看到说画的是一个小人儿，那好，那你告诉妈妈这个小人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呀，他上边穿一个什么颜色的上衣呀，这么去问他。 别问三岁的小孩，你先问我都记不住，十秒只能看十秒， 孩子能看到。 咱 们大人有可能记不住，但是孩子能记住，因为孩子在上学之前六岁之前孩子更多的是在用右脑。所以他的图像记忆功能啊，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右脑的机能是非常好的。 哦， 他能记住。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呢是稳固住了， 对， 别让他慢慢，之前我们说的 别退化， 对，用进废退啊，别让他哎费着，到了八九岁我们又开始往回拽， 对 啊， 对， 不要有这种事儿。 是的， 基本上到三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情了，看图，然后很短的时间让他哎，我们分批来指啊，然后复述这个图片里面的内容。 对，如果或者家里有相同的玩具，有相同的，你比如说插片儿。插片比如说有两个都是红色的这个正方体，那么妈妈可以从这里边让孩子宝宝看一下，然后呢开始数量，随着宝宝的年龄的增长数量增加，宝宝小的时候数量要少，然后比如说有两个相同的红色的立体的，妈妈拿起一个红色的立体的，然后让宝宝找，你从这里边挑一个跟妈妈一样的， 我拿起来那个就不能让他再看见了，是吧？ 对，妈妈拿上让他看，让他看。开始的时候可能你要让他在开始的时候，这个训练都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嘛。开始你可以让他看，妈妈拿的是这个，你去拿那个。这个练熟了之后，妈妈拿这个了啊，然后你攥住，让他再去找，再去拿那个。 怎么办？好像一个动物饲养员。来，妈妈拿了一个牛肉干。还想吃吗？自己拿一块。但是这个啊，真的这很有意思，这个过程确实，你有时候我们不是在说孩子的这个很像小宠物，但是你说的可爱一点，有时候拟人化一点，你会觉得哦，我就是不断去训练他这件事情啊，有点类似了，有点类似啊。很多人生当中的事情都有点共通性，不好意思啊，我就莫名的想到上周五在朋友家看到的一只小柯基。好了，断掉啊，它跟动物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呢我们从三岁开始就可以做这样的，哎，拿起来，然后甚至我开始的时候给你看，再往后了可以不给你看，我就拿起来很快的就遮住，你去找那个我拿起来的一样的。 对， 或者是 几个图形，比如说一个红色的长方形，一个绿色的正方形，一个黄色的三角形，还有一个几边形，那妈妈按照这顺序摆完之后打乱，然后让宝宝按照这个顺序去摆。 这都是在巩固他们右脑在一生下来很大储备量的这样巩固这件事情。 一个是记忆，一个是简单的拍照，他应该记住拍下来你刚才那个摆的图形了，然后他再去摆呀。 为什么说这是巩固呢？因为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其实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右脑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于什么要开发，因为它就是一个大的空箱子，然后你往里边可以装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随着年龄，如果说我们不去做这个开发，也不去做像刚才两位老师说到的这个我们培训他，哎，慢慢的巩固他的这个工作的话，他从生下来的第一天开始倒计时，他就这个盒子就关上了，越关越小，这个入口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我们几乎啊右脑就用不太上了啊。这个啊上半段那个12岁 哎，12岁，刚才说到的是3岁，那9岁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全脑开发，包括一目十行。哎，他也想要说，嗯，我很好奇这个事儿，但是呢，我还是有点存疑的，我有没有可能在家里边，也像刚才这样简单的一些方法，我们先去测试一下，哦，是有变化的。好。那我就相信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很多的听众可能是想要自己先试一试，不太想第一时间就把孩子领到老师面前，感觉好像做了张试卷一样，能自己在家做张试卷。 自己在家做其实困难挺大的。 嗯， 为什么？我给家长讲一下，就是我们成人，我们先不说12岁，因为12岁呢，它是一个潜能开启的黄金年龄段的一个尾端，它呢可以记作脑科学潜能的这个快速阅读的方法，可以实现波动速读，就是您一开始说的快速翻动图书，播这个图书，它就能读书里面的内容。12岁是可以达到这个状态的。12岁呢，还可以学习快速阅读的方法。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成人去学快速阅读的方法，它大概的原理。比如说呢，我们成人去学快速阅读的方法，首先我会训练所有人的这个瞬间捕捉信息的能力。我们会让大家用1/50秒的速度迅速看很小内容一个窄缝里面的文字。这个呢，我们让孩子看，一般孩子起步的阶段啊，能看到3-4个字。但是我们同时这个速度让孩子的爸妈看的，爸妈的反应说，这有字吗？ 那缝里本身有多少字啊？ 有很长，它可以从2个字、3个字、4个字到8个字、到16个字，到这么长的字，就是1/50秒的速度，就是在训练这样的速度，快速的、极快速的孩子，迅速人，我们人都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迅速捕捉这个信息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还要我们要训练改变传统阅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阅读方法都是从左到右，这个效率是慢的，我们要让他阅读的方法变成盯中间扫两边，眼睛盯住中间，用余光扫两边，这样才会改变我们阅读的速度。那么在我们传统阅读过程中呢，我们还要有默念，任何念东西呢，我们都要心里默念一句。比如说我们门口建国路，我看到建国路的牌子，第一反应是我心里要默念建国路，但是我看念反应再到记住，这是一个相对来说缓慢的过程，我们叫革除默念眼脑直印，把这块直接拿掉，看到建国路的牌子，我不用默念，它就直接印到脑子里，并且被我理解了。那么这样的习惯养成之后，包括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方法，它是跟我们原来传统方法要有很大的习惯的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没有专业人士的辅导呢，它比较难。真的会很难。 我理解了。而且12岁呢，这个年龄阶段，按照我们之前说的，8到14岁是吧，是这个我们开发右脑包括去学这个快速阅读最佳的一个年龄。它基本上已经这个小盒子已经快要封上了，你赶紧的，12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年龄阶段。再一个就是当然术业有专攻，任何的行业它的方法，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说念很小的，看很小的字儿，你当然可以回去给你的孩子试一试，比方12岁啊或者8、9岁的，你可以看看他。 对，你可以 让你自己感受一下。 可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改变自己的习惯，比如说我们传统从左到右的习惯你去看，然后呢你换成盯中间扫两边，然后我们还要训练视幅的宽度，就是一眼望过去，我这一眼看过去呢，最开始我只能看到中心部分，那么慢慢我扩大到整个屏幕，然后呢这个屏幕要让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眼看过去我视幅的宽度要足够大，这个也是要练习的。 这个练习的方法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成年人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方法。 对， 对吧？ 对，成年人就是 12岁的小朋友也可以，你先在家试一试啊，你跟他说。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面去检验他是不是做到了，是我们真的不如老师的那个方法专业。你说我跟他说了你从中间往两边看，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从中间往两边看？我没有一个再去检验他的方法啊。 是的。 但是像张丹老师和艾琳老师这样，哎，他们就可以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去检验说，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你有没有做到啊，我再怎么去测试一下你做到了。但这个想要开发自己33岁的右脑的这一位，刚才那个方法有记住吗？啊，刚才我们说，哎，我们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要去默念它，然后这个看电脑屏幕一样散开啊，越来越多捕捉信息。 还有一个朋友说到的这个事儿啊，你是受到我上午上半段说那个我老师比较难啃的书，就读前十页，然后就哎明天再读前十页嘛。他说初中的时候，老爸老妈给买的一些很有教育意义的书，全是字儿，哎呀，那睡前读一读，读不了半夜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再读半夜，哎，忘了前面半夜，所以永远都在读第一页。你看，这也是很多。那他现在回想，是他初中阶段，其实也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容易造成的这样一个读书的误区和负担。所以这个也是有办法解决的，对吗？在这个阶段，就读不过去啊，想理解理解不了啊，这个坎儿好像有点迈不过去了，怎么办？ 这个真的是跟阅读兴趣有关系，还是要从小培养的阅读兴趣。 真的是读了一本不爱的书。 对对，我们要找自己真正喜欢的、热爱的书去看。那么，比如说父母给买的这个书，他打心眼里就没有求知欲，那他怎么能把这个书啃下去？除非是应对考试，应对考试我们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应对考试的方法，我们也能让他急速的把书的内容快速的看进去。但是那是在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要必须完成的事情。但是没有压力放松的情况下，每个人真的都会选择他自己有阅读兴趣的、发自内心想看的书，这样的话他自然而然能看得进去。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两位老师给我的建议就是，哎呀，那个哲学理论啊，看不下去就算了吧，既然看不到十一页，这本书就放弃吧。但是真的是有应试需求的啊，有考试需求的一些人群，哎，那不单单是读书阶段的啊，像我们开始说到的，你可能是要考注册会计师啊，你可能是要考律师资格证，哎，这个在读书阶段之后依然还要再去考试的朋友，就可以试一试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啊，成年人也是可以的。还有大家也是在问怎么可以找到两位老师，大家看一下今天我转的这条微博，哎，这条微博呢就是我们的官微，那就可以跟两位老师取得联系。具体的哦，什么年龄啊，还有就是哎呦，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有点像这个望闻问切啊，我们先把把脉，得让老师来给把把脉。今天我们先跟上文金泰的张丹老师和艾琳老师聊到这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博啊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找到两位老师了。明天上午的十点再见喽。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拨打一号新家热线4008764888，报个名，回头签个合同就行了。我和你爸呀都实地考察过了，设计时尚，啥都不用操心。很多小情侣都选一号新家装修婚房呢， 装修婚房就选一号新家。 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店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王磊。今天推荐给大家是我们酒庄的哥伦堡干红葡萄酒的12瓶。我先保证给大家哈，每一支酒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每一支酒都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而每一支酒都距离现在有到8年时间的2010年的好年份。 嘿，法国的这个原瓶原装葡萄酒，而且还有8年的这样的2010年的好年份。王磊说起这句话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自豪的。 对。